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係咧，即係講理想啊，有咩錯咧？即係講下一套戲唔會有錯啊！一套永远都上不到的戏，应该是香港理论上 OK 已经上了啦， 上了的上过啦，其实 上过 的上过嘅，今日点可以参加呢个香港电影金像奖啊？我哋而家真系唔参加到电影金像奖都未知噶，话呢套戏啊，可能参加不到噶。咁啊，呢套叫《给19岁的你》啊， 嗯， 咁啊，张婉婷导演，咁大家知道张婉婷系拍咩噶啦？ 秋天的童话， 城定啊，玻璃之城， 玻璃之城啦， 系咪？仲有好似 咁，仲有诶，嗰度啱啱做个诶，鞋是半边蓝嗰个， 诶冇睇啦， 嗰度系咩啊？嗰度咩嘛？任达华嗰度， 唔记得啦，算 啦，系啦系啦，咁啊吓，鞋是半边蓝嗰度啦，咁啊，坦白讲，我讲如果第二个讲咧，就可能会俾人屌啊，即系我讲咧，即系其实我答案就同呢个诶坊间讲法唔同。答案是一樣的，結果是一樣的 ，OK 啊，啊，即係我都認為唔應該上 ，OK， 唔應該上嘅。但坦白講，但我唔應該上就同佢哋諗個方法唔同啊。即係呢一套戲係一套咩戲咧？一間英華定英皇英華英華中學，咁啊想籌錢起個泳池，咁啊張婉婷導演就拍心口話啊，我幫你拍到戲，講你啲學生，啊由呢、這個呢幾年。呢幾年嘅長大咁喺呢間學校度嘅 ，OK， 預計就俾人拍3-4年嘅啫，一拍咗6年，OK， 我哋而家即係嗰個泳池都唔知起未，起未應該起唔到，籌唔到錢嘅應該 OK， 因為諗住籌錢係即係票房嗰度噶嘛，好啦，咁呢啲係咩戲咧？你知唔知外國好撚多啊？阿碌你可能會知，恩仔你直頭係讀嗰科，你更加知啦。外國係咪有啲咁嘅導演咧？行入個小鎮度，揾間醫院，啱啱見到有個 B B 出世，出世嘅啫，話聲佢聽，就即刻同個老豆老母傾，喂，我想拍你個仔或者你個女 B B 嘅，拍佢至到佢18歲，拍佢 啲幾實咁樣， 幾實嘅紀錄片 ，OK， 係咪？呢啲係好多，唔好好多，其實好難滿，但係都有嘅，有噶呢啲片係有噶，即係行入小鎮度嘅導演。我想同你个仔拍你18岁，点解想18岁咧？因为你18岁之后就由佢自己话事噶啦嘛。咁18岁之前咧就是、父母话事噶嘛。喺美国小镇啊，或者欧洲小镇都系咁样啦，系咪先？嗱，咁啊，如果佢揾到个父母 OK， 咁啊签份 contract， 咁就开始由产房开始影，或者喺未产房之前未生之前已经同佢老豆签订噶啦。可能连佢出世嗰个样子都影埋噶啦，好兴噶，就喺外国好兴噶。咁呢啲片咧，通常都攞獎，但系呢啲片咧，通常都唔揾好睇， 唔系 悶撚到仆街。即系張婉婷呢套咧，叫好啊啦，3個鐘頭，人哋嗰啲屌你老母6粒鐘啊！你知你老味喂，我睇一個三唔識真嘅人，由出世到18歲，屌你6粒鐘，屌你老母，我殺死你添啦！個導演出嚟，好，而家啲人話唔睇佢，同埋要杯葛佢。同埋譴責佢咧，其實唔係因為呢一樣嘢，係因為個女呢套戲有個女主角，嗱坦白講嘢一樣嘅啫，因為佢拍呢套戲嗰陣係未成年噶嘛， 學生嚟嘅，佢係講學校 學生，咁啊佢呢個張婉婷導演咧就揾到呢個父母，呢個女仔嘅父母寫份即係監護人嚟啊嘛， 係啊 係 啊， 同意俾佢拍戲，就照18歲啦 ，OK， 嗯， 好啦，咁跟住咧套戲拍完啦，拍咗好撚長。本來拍咩拍3年嘅啫，拍呢個咧拍6年。 O K。 拍6年啦，咁啊， 成個中學過程讀。 咁啊，剪撚咗佢出嚟啦，咁剪得零零碎碎。開頭話有20個學生嘅，喺度揀，哇，仲要揀，拍曬出嚟，跟揀咗又揀咗3個，3個出嚟就揀由1個就做女主角。跟其他女配角，咁啊講佢喺學校嘅生活歷程。O K。好啦，跟住咧呢套戲一路出街冇問題嘅。 唔係個劇本係有人寫啊，定係佢真係 紀錄片嚟 嘅？即係呢幾年真實發生嘅嘢。 因為開頭就咁嘅，個紀錄片咧就係話嗰間英華嘅女校， 就要拆，咁咧就揾佢嚟拍咧，就係諗住幫學校內部睇去籌款，冇話公映，冇話攞獎 ，OK， 從來都冇，就係諗住幫學校嘅。咁咧跟住後屘咧就啲女仔就簽咗名，就變咗公映攞獎。 英雅女校咧，佢係呢套戲嘅出品人嚟嘅， 佢呢套 戲實報紙一定出街噶， 唔係公映，但係係幫佢籌款，啊、即係可能喺學校內部播。 唔係。 唔会， 我有权，佢系出品人。啊、你唔好听老少讲，乱咁噏，好嘅 ，OK。呢样我跟住错。呢个出品人，佢有权将呢套戏喺内学校内部度播，亦都有权喺公映，佢都有权攞奖。 咁签嗰阵时冇讲话公映噶嘛？ 签嗰阵冇。 唔系啊，即系个女仔写嗰阵时冇话去公映，净系话系帮学校筹款。 女仔签， 个女仔要写咩啊？同个家长。 即系个家长签啫嘛。 唔系，咁个家长签 嘅事。对嘅喎，因为原来。 开头， 咪你两个先啦，咁咪先啦，我 要讲事实。 一路呢套戏，一早我已经知道有呢套戏噶啦，一早都知啦。全城都话想睇。 唔系几耐你知道先？系一两年定两三年佢拍嗰阵时？ 一年到咯。 一年到，因为已经完咗嘛。之前讲紧系讲紧拍咗好多年。 讲埋先啦，因为我有啲小道消息噶，唔系小道消息嘅公开知噶，你就知道点解会突然间转噶啦。OK， 你睇埋个。你有啲嘢先啦，唔好下博住先啦。我知你请老萧， 我老萧分析，唔系错，唔系老萧成日讲错嘢，我屌实佢嘅。你就老萧讲乜都错， 唔系 啱。咁我同你一样，唔系老萧讲乜都啱，一样。 即系卡翻啲时间 ，OK。好嗱，呢个位咧，其实咧万众瞩目嘅喺我嚟讲，我觉得，即系尤其是电影界啊，好想有一套戏。喂，大佬，香港系冇，从来冇出过呢啲咁嘅片，从来冇一套咁嘅纪录片。可以命頂呢、這個香港金像獎，或者行到去台灣屌你贏埋個金馬獎，因為張子良導演根本即係金馬，因為為咗攞獎而拍戲嘅人嚟噶嘛，你拍啲係高和寡噶嘛，咪家產，即係你知道其他麥基呢位啲唔係實力高底噶嘛，好萬眾期待，好多電影評價人都話期望睇到嘅。OK， 我睇過，我喺 Facebook 有，我 Facebook 未俾人注意喺。band 嗰時候咧，我都有網友話想睇到嘢嘅。好啦，突然間張子凌導演唔知邊個傳媒爆出嚟，佢簽咗，同香港政府簽咗説好香港故事。撲街！哇！一面倒反翻轉。啲市民就話：屌你老味，呢你唔一集睇啦，都唔緊要。嗰個女仔。嗰個第一女主角啦，我叫做阿寶，即係我唔知佢咩名啊，唔好意思啊，我冇 search 住。 你去邊度睇啊？即係咁講。 嚇？ 你喺邊度睇？我未睇嘅，因為 我都未睇，我都未。 我未睇，得。 點會睇？你個屌我！ 唔係幾個女幾個女仔？咁佢唔係第一女，幾個女仔嘅我知道。 三個。 幾個？ 佢先係第一女主角嚟嘅，佢都係咪最多嘅 ？OK， 嗱 OK， 跟住訪問佢。嗱係簽咗《説好香港故事》，阿張子凌簽咗之後。嚟訪問呢個女仔喎 ，OK？ 今日呢個女仔就講咗一句説話，喂，佢有啲片，我係唔想佢出街嘅，唔想係咪？係嘛？係叫你講噶嘛？係啦。咁跟住所有人，唔好話黃絲啦，好多人啦都話，喂，大佬呢個女仔唔情願咁俾你拍嘅喎，咁呢套戲唔應該上演嘅喎。你我知你想，你而家皺眉頭，我知你想講咩？纪录片系咁样噶啦， 咪拍都拍咗，你签又签咗，冇得反口噶喎。 你话啫，你话啫，而家屌啊！哇，你话啫， 唔系 咁噶嘛， 签咗啊嘛， 都话唔系咁啊！屌你老味，你明唔明？ 唔系签咗俾佢，冇话公映啊，公开。 咁你要睇下， 我签咗俾你拍。 你要睇下，你睇下个合同上面有冇写话你唔准公映。如果冇写就可以公映。 系啦，唔使讲呢样嘢，OK， 好啦，根本就由头到尾。是因为张婉婷签了说好香港故事， 是不是有些阴谋论啊？ 不是阴谋论，我告诉你，这个女的几时开始说不看有委屈的呢？首先一，我跟你说合约那些，不要说你合约这样，在外国这些片，那个男主角或者女主角的 BB 出世时间都有他正面和负面，一样有，那个 BB 或者那个 BB 出世到现在都有一些东西不想被人知道的，但一樣會公開出嚟，因為呢個係紀錄片。 係咯，佢寫就要拍乜嘢咁。 佢係紀錄片，你唔可以話 喂，你 可以喺个合同上面写住话你唔准喺个厕所度装摄影机，咁呢啲你写咗就梗系唔做得啦。 系啦，但系冇 咁，但系冇话唔俾发行。 OK， 咁梗系发行得啦。 咁而家跟住讲，我讲样嘢啦。呢个事系有一个应该冇乜人知嘅，应该都有人知，但系冇人会讲嘅。 嗯， 讲讲呢个女呢、這个小妹妹啦，好冇？ 嗯， 呢个小妹妹系90%，我估系黄丝嚟嘅。 嗯。 咁佢个年纪啊， 佢而家19岁系嘛？ 系啦， 嗱，唔系我阵间有啲嘢补充你，你讲我先，我阵间有啲嘢补充。 Okay. 好啦，当呢套戏拍完，咁咪因为你知屌你老，拍成6年要剪噶嘛，系咪先剪噶嘛？ 佢拍完嗰一刻未够18岁， 应该都够噶啦，开始够。 唔系我啲资料性嘅嘢可以补充 嘅， 你补充咗先，你补充咗先，我再补充。 到佢18岁之后。 嗯， 拍完噶， 嗯， 拍完嘅剪紧嘅啫， 嗯， 佢知道佢睇过套戏嘅吹打噶啦， 嗯， 大致上佢知有啲嘢就边啲系出街，有啲咩唔出街，但系佢大致上佢知嘅，一定知噶啦， 嗯， 跟住张婉婷揾佢拍短片， 嗯， 呢条女谂都冇谂 say yes， 嗯， 冇问题， 嗯， 同你拍短片， 嗯， 由18岁佢直接有翻自主权咯，唔使屋企人签名，如果呢个女仔系唔中意有佢有一啲嘢喺。呢套戏里面出现嘅，你唔会再同张婉婷合作啦。 嗯 嗯， 我仲会同你拍短片， 嗯、 你咪黐捻咗线啊！ 嗯、 喂，你出埋我啊！我有啲嘢唔想俾人见到嘅。而家拍 边条短片啊？ 拍好多短片，张婉婷拍好多短片都系用呢个女主角。 唔系，我想讲一讲先。嗱， 你讲拍短片系攞嚟宣传部戏嗰啲短片， 唔系 另外拍嘢， 另外拍嘅嘢 咁唔关事。唔系， 但系如果我系觉得喂，条佬，你张婉婷你拍咗啲戏。有啲嘢我唔想出街嘅，你照出街，我唔会再同合作啦，系咪啊？ 点 解会咁样？就因为签咗说好香港故事，啊真系嘅，因为你坦白讲，嗱我唔系坦白讲，嗱，所以我呢度喺度嚟讲，你都仲觉得我系亲呢个阿张雨晴咁，唔系， 嗯 嗯， 佢有一段嘢，我就真系非常之唔，佢唔应该出街啦， 嗯 嗯， 佢未得人同意， 嗯 嗯， 拍咗牛牙女车神。嘅一段訪問， 嗯， 喂，你知唔知幾撚大鑊？你覺得我一個採訪嚟嘅啫，喂，你未徵求佢同意，你喂擺嗱，未徵求佢同意擺上電影啊嗱，呢度就真係唔得啦， 嗯， 你知唔知牛下女車神， 嗯， 啊，佢係同好多廣告商簽咗乾帳，唔可以做呢啲咁嘅嘢噶， 嗯， 哇，大佬，屌你老母，你張婉婷，張啊一個訪問，你扮係體育記者喎。出嚟訪問阿妹喎，衞師妹喎，喂，咁你坦白講，如果佢出咗街，哦，你啊梗冇事啦，道德高地啦，屌你老母啊，你攞最佳導演啦，廣告商點會點樣搞衞師妹啊？冇人知噶喎，喂，你點負得起啊？你有冇同衞師妹講過？你呢一段就唔出得街，如果有呢一段嘢，你就呢套嘢，我就認為你唔應該出街。好，如果你係認為。个女仔，我呢个女主角系冇问题嘅，佢有权，因为拍咗佢有啲负面嘅嘢， 嗯， 佢唔想出街，我哋保护呢个女仔， 嗯 ，OK， 而唔俾到呢套电影上， 嗯， 快， 嗯， 你坦白讲呢套嘢我都唔会睇嘅，冇乜所谓，吓，嗯啊，我就唔会，我又记得咁死， 咪睇咩原因嘅啫喎， 唔系，咁你就假设一样嘢， 嗯，嗱， 如果系梁仔欣， 系。 啊！佢有一條錄影帶，喺16歲之前拍咗嘅。咁咧，阿梁振英攞佢出嚟，原來咧，阿梁振英話呢啲係令到我好尷尬，我唔開心。 梁振英 係假設啦，我老豆唔應該攞佢出嚟嘅。咁樣坦白講，你哋會唔會拆呢套戲？呢條片唔攞出嚟咧？梗係攞啦。喂， 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唔 咁你會拆劍唔拆唔拆葉劉淑儀先？ 咪睇下你簽嗰人簽乜嘢啊嘛。 佢一樣咁簽法啦，冇所謂，任你播。 唔 係，而家就任你播啊嘛。 所以如果你話 喂，那個細路女未成年，你可能拍都去換衫嗰啲，咁咁講梗係 有少少類似，嗱有少少類似， 嗱咁梗係唔俾我覺得即係 而家有少少類似， 你可以用呢個理由去禁止佢，但 唔著泳衣先，咁解啦呢樣嘢。 因為咧有一段係話佢偷偷地食，舉個例老蕭講下，咁咧就擺咗上嗱，因為開頭係諗住喺個學校度公映，係為籌款，為校籌款，即係等於我哋去唱 K。拍條片內部 share， 突然間變咗公開，咁得唔得先？牛哥，嗱你拍噶啦，喺你個喺間場嗰度，即係一樣咯，即係等於我恩仔個名俾人公開咗， 你公開咗恩仔咯， 即係舉個例啊，唔係，即係阿長毛咪俾人公開咗，係咪先？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即係撚樣啫嘛，同你做節目冇問題，但係唔係話要公開嗰個身份啊嘛？而家類似就係咁樣 啊，而家你影咗嗱，坦白講。你咁你睇下乜嘢立場啊？佢睇到記錄。 唔係我嗱，我聽阿老蕭嗰個 我個講法 版本就係咁樣講。 啱嘅， 咁你要睇下嗰個 嗰個女仔食煙啊嘛，其實 係即係佢就話影響到。 事啦，坦白講，係咪唔可以出街先？ 又話同男朋友分手嗰啲。 如果呢個係葉劉，俾人爆到佢食大麻。OK， 喂，你做乜唔肯出得街啊？ 咁應該係唔得㗎，其實。 係。 即係葉劉。 但市民會唔會咁樣屌啊？哇！屌你老母啊！即刻讲，你唔出街， 老萧系讲逻辑嘅。 我都同你讲逻辑。而家呢个逻辑就点解咧？点解我诶，啱啱讲我都认为唔应该上啊 ？OK， 吓、好啦， 因为拍咗李慧思唔应该上，一要 cut 咗佢，唔系 可以剪咗佢。 应该话个主角反对就应该剪咗边啲唔得。 系啦， 即系你明唔明？即系唔系完全唔俾上。 如果剪咗，系唔系一套纪录片先？好啦， 咁纪录片如果记录， 咁你拍你拍套戏，梗有啲嘢要剪噶啦。 唔系咁，如果纪录片咧，譬如你拍人嘅纪录片咧， 如果你唔中意嘅就剪得嘅。好啊，啱啱讲，即系譬如一只动物，一只狮子食一只兔仔，喂，太残忍，我唔想嘅，我唔想嘅，系咪可以？ 唔系等等先，阿牛哥，唔系老萧就唔系咁翻先，我讲一讲，老萧系话佢拍嗰个人啊嘛，拍我啊，拍阿恩仔。 知道一样嘢啊，咁老萧佢个立场。是人多嗰样，佢赚嗰样啊！ 咁咧，如果你拍阿唔系 讲个咩狮子食兔仔嗰个咧， 又唔啱嗰啲死人啊嘛！ 唔系，你可以你选择唔睇噶嘛，你唔可以逼人。 唔系应唔系应该话咧，阿 你觉得残忍，你咪唔好捻睇咯，关你。 唔系牛哥，你睇 你个问题。咁咪一样咯，你觉得有问题咪唔好睇。 咁如果譬如写你刁民牛传记，你开头写完你都要改，你都要睇啊嘛。 讲你个感受，唔系嗰个女仔嘅感受啊嘛。因为讲紧你睇嗰个女仔，梗系冇嘢啦。 啱啊，讲啊，你系 咯。咁嗰个女仔。 唔关 事，个女仔唔觉， 个女仔觉得有问题， 俾人公开咗， 即系觉得佢食烟俾人公开，细细个，咁佢唔中意。举个例， 唔系咁我又觉得即系喂食得咸鱼抵粒壳喎，你父母签 唔系咁，但系个问题佢冇收片酬，佢系开头系谂住帮学校， 你父母收咗啊嘛， 冇收噶， 唔系 冇咁，我想问系有冇片酬先？ 张艳静导演系俾咗我短片佢拍，系收片酬。 短片有收片酬，嗰出戏佢有冇收过钱？ 因为坦白讲，佢都觉得唔对你唔住噶嘛。因为点解唔俾一个片酬咧？因为可能系20个女仔，大佬。唔可以个个俾噶嘛。 咁我觉得呢件事其实咪张婉婷同嗰个女仔自己倾掂，咪都撩出嚟做乜鬼啫？冇倾啫，大家。 因为你沾咗说好香港故事咯。就因为咁样啫，系呢样嘢啫，系呢样嘢啫。基本上，如果坦白讲，如果呢个系周冠威。冇问题啦！ 屌，讲真，大家都，唉，你话唔好听，滥炒咗啦 ，Who fucking care？care 唔系， 咁咪有去签咪签咯，你 如果系周都系周冠中版，一定冇问题啦。你要谂啊，而家系咁捻样噶嘛个社会。 咁我已经系唔捻 care 香港嘅嘢啦。 咁你嘅事啫，有啲好 care 噶嘛。 滥炒咗啦嘛， 好啦，大家嗱，我都认为系有问题嘅。OK。即係有啲剪咗佢咯，就剪咗佢，你又攞唔到獎噶啦！ 你唔好即係將嗰個，哎呀，點樣講啊？即係將呢兩樣嘢撈亂嚟講， 撈亂咗 係咯， 撈亂 唔應該撈亂嚟講 咯，撈亂咗噶啦！ 即係我覺得，如果係純粹你討論嗰個女仔中唔中意俾你咁樣 啫嘛，根本 係 簽咗， 根本就係根本就係嗰個女仔唔中意張婉婷簽嗰樣嘢，就係咁簡單啫，即係。 屌你拍緊短片，屌你咯，咪先。 咁呢樣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即係喂呢樣嘢我插唔落咯。 冇啊，唔係啊，我 插唔落㗎， 即係我結果我結論都係嘅，呢套戲唔應該上。即係就係周慧思嗰度，但係坦白講，如果你剪撚咗佢，你剪得佢，你剪得埋嗰條女嗰啲嘢啦，咁呢套戲就唔係紀錄片嚟嘅。就更加唔應該上 ，OK？ 喂，咁你有好多嘢，你好多嘢紀錄片都唔會真係拍曬出嚟噶嘛？咁你可以兩個嘅就可以兩個 嘅。咁你淨係報喜不報憂嘅， 咁又影埋咧，有紀錄片啦， 咁啊可能唔係淨係 好啦，好啦， 報喜啦 ，OK 啦，都為咗 CSL 啦，希望大家 share 啦，點贊啦， 係like share 點贊， 咁記住啦，我個 Facebook 就俾豬閪ban 咗啦，咁咪我放翻喺下邊啦，或者你喺demand.org 嘅網站裏邊可以揾到我嘅阿牛聯絡方法噶啦，咁你個喺度加翻我 Facebook 啦， 好， 咁啊就此打住啦。翻嚟啦，翻嚟啊，翻嚟啊！即系都嗱，坦白讲，呢一集系应该系越南篇嘅最后一集啦。咁其实越南篇我哋差唔多讲晒噶啦，咁啊睇下有咩漏咗未讲噶啦。咁其实坦白讲，即系我就会有咗，我讲过啦，我平均四个月啦，三四个月啦，我会自己去一次越南玩啦。咁当然我系大的一只脚啦，定系啦。咁啊，碌嚟嚟唔嚟到就我唔知啦吓。 P 仔啦， P 仔啦，咁样仲有，其实好捻多噶，其实。咁如果唔系网友嘅兴趣咧？咁咪真系要听呢集啊！真系要听呢集啦，咁样咁我哋咧就讲下我哋大概消费啦。即系以前讲过，但系而家我哋要更正咗少少。即系其实咧，我哋玩嘅嗱，系嘛？我哋呢个玩法咧系唔啱嘅。OK， 真系唔啱嘅喺出边嚟讲，但系我哋会咁玩嘅啫。OK， 嗱，真中意就栽，唔中意就唔好栽。OK， 嗱，我哋跟住我哋出嚟越南玩嘅经验啦。咁樣我哋係好撚多次啊！啲女咧要食電子煙，電子煙。咁其實咧 香港就嚟禁噶啦喎， 禁噶啦，禁撚咗啦嘛， 未禁係咪？差唔多三， 唔好理噶啦。啊，我講越南嘅越南唔禁噶嘛，係咪先？ 唔好帶翻嚟香港啊！嗰啲網友， 我大撚咗啊！仆街， 唔係而家好似仲冇 事。哇！我真係戇鳩啊！我戇鳩鳩啊！話聲咧， 真係大咗。 係啊，我 唔係而家應該未 㗎。我真係幾大鑊啊！禁撚咗啊！ 都要報税㗎嘛。 我講咩咧？我抌，我嗰支電子煙喺個盒度，我抌撚咗個盒喺越南。原來支電子煙就一路喺我條褲度。 哦。 我屌你啦！咩個？ 一支啫。 咩個捉撚到？點都5000銀啊！屌你啦，冇喂！哇！真係我 係要上庭添， 唔好搞呢啲咁嘢。嗰啲坦白講，我又戒撚咗煙，啲電子煙我攞嚟玩嘅啫嘛。話聲你聽，哇！如果咁樣俾人翻5000，真係冤撚我啊！話聲你聽，哇！如果大陸抌鳩咗嘅啦，香港屌你咯，咪喂罪證嚟噶嘛？而家係咁啊！就下次我知啊，我越南我睇清楚，我即係抌撚咗垃圾桶，我抌咗垃圾桶，我先至翻嚟香港啊！無啦啦罰5000，屌你都我冇搶到自己，我撚鳩啊，係咪先？咁因為呢啲電子煙呢類好撚中意，咁咧有時你知啦，我哋就女大曬噶嘛，其實好撚唔好一樣嘢，啲網友就會 縱壞曬， 就係啲你嗱啲網友就話係啦，屌你老味你啲咁嘅死港賊，縱撚壞曬啲女，如果你下次我哋去入邊好撚食貴咯，你班仆街，係啊，我哋就係你口頭所講嘅仆街。但系我点解我为咗好玩啊嘛，开心啊嘛，咁啊，但系有一样嘢， 我哋要即系省靓香港人个招牌。 唔系我哋想做仆街关你谂事咩？唉，你咪唔好做仆街咯。 对你哋嚟讲，我哋仆街啫，啲女又唔系咁睇我哋噶啦。 系啊，但系啲女见到你啊，你啊啲女当你系仆街啊嘛。 咪咯， 系先咁当我哋唔仆街咁啊，咁你都做仆街啦，系咪先？唔诶，咁啊冇得罪啊，我哋与人为善噶嘛。 其实每个人个心态唔同。 唔紧要， 即系有时我哋去玩，即系以我哋而家呢个年纪啦吓。 我唔系话你， 唔系， 屌你咯！ 即系有时 费卵事嘅，仲出嚟屌你！ 唔系话成日又话低消就算，即系去到你明早已经开心。有啲人就净系计话依间场低消几多，就净系用个低消就算，即系最紧要开心，大家玩得开心，即系有个气氛。 OK， 点解你唔去快餐？之前都讲过，点解你200-300快餐啫嘛？一流一香港300-400啫嘛，系咪先？点解我哋唔玩？就係我哋要個氣氛啊嘛，即係要嗰種感覺啊！ 開始通咗啦，你 唔係我通啊，不嬲都係。 你我都孤寒又唔係咁。 我唔係話孤唔孤寒。 你講性價比啊！屌你老味， 性價比係要講，但係你要睇下同乜嘢人講性價比，你明唔明我意思？ 我講啊，你個撚樣。O K， 即係你明唔明先？ 唔好有人拗。咁因為咧，我就覺得有啲女仔好中意食啲電子煙。咁如果啲女嚟，基本就個個都會啊。咁你知越南我覺得奇怪，你去你嗰啲機場咧，我哋去到。越南咧咁啊坐低啦，咁咧佢哋有啲生果盤啊，咁又有啲甩屎啊，又有啲薯片啊，插啲電子煙喺度喎 ，OK， 咁啊你唔攞就唔收錢，一攞咗插咗盒就收錢啦，佢逐樣同你數，佢逐個垃圾桶嚟同你數，因為你食咗一包薯片，咁啊你唔通你 你唔好塞落个春袋下边底裤里边咩？唔会噶，咁样抌垃圾桶。佢系计啦，我嚟食紧包薯片。咁、所以佢相对嚟讲好捻均真。但系咧，佢又所有消费品咧就摆咗落去。咁啲女仔见到就会问你：我可唔可以请我食支烟啊？你记住、哦，请你食支烟唔系一支万宝路啊。唔系一支应该讲三个五喺大陆喺越南，唔系三个五，系啲电子烟。系围起上嚟，如果我哋。在 K 場買咧係25萬一支喎， 25萬就75蚊一支咯， 75蚊一支。咁如果我哋咁樣啊，我哋就一有經驗咗啦，係有好多女都要喎，咁樣我哋冇得咁樣，我哋不如咁樣，我哋自己喺出邊 買一扎， 買一扎，哇！真 係，但係佢哋唔係任務，即係叫你買佢冇錢分嘅，你 知識嘅啫，冇 真係係啦，因為有啲場你明㗎啦， 佢純粹係潮啊，嗰邊興。嗰边兴 咁诶，出边卖几钱？ 十几蚊支， 七十买20万到咯， 二十万 到啦，20万一支点20万啦？ 佢呢个系 唔系 K 场买25万嘅，佢买20万啦， 咁平 十八万， 平少少啫， 一定唔系。 系啊， 我记得十几蚊支啊，计落。 咁冇可能十几蚊，十几万啊？ 唔系十几蚊港币啊？ 冇可能。我 咪到时再睇，你做仲会做 啊？大德会佢真系纠正你，大德而家成日梗系纠正我，拗，你又讲紧做价钱啊？ 唔系喎，你肯定错喎，咁又 系啊？ 你肯定错啦， 阿碌价钱啱喎，因为你上次都讲话咩？ 你400万变咗4000万啊嘛，大佬啊， 吓死人！系啊，啲文流错嘅，讲价钱同老师一样，成日讲数字讲错。哇，越嚟越似老师喎，你啊， 屌你老！ 因为屌喺越南买包烟10-20蚊， 系应该系嘅。 你点会电子烟贵得嗰包烟啫？一支烟， 一支就唔会系。 咪咯，我哋买嗰啲系，我哋买嗰啲仲系即系最细容量嗰只噶咋。 哦，咁肯定。 即系咁讲啦，即系咁讲啦。我哋而家喺出边买，就平过喺 K 几倍啊？四五倍？ 唔系一橛啦， 平好多啦。 其实好老实，如果你话平。几蚊你唔会，你点会咁捻烦咩？即系25万变18万，唔通你为咗个7万蚊咩？ 其实又唔系噶喎，嗱，因为我有成包攞出嚟咧，啲女仔喺度拣咧，又 唔 到 你啲物流唔会争咁少，唔会咁。 总之我哋知道好多女仔都中意嘅。 咁你买定一大扎，有好多味，咁佢哋好似哇，你去到 淘宝咁， 系啦，即系佢哋好似去到首饰店拣首饰咁样，好开心， 开心啦，系咁样，咪氹咗女啦。第二， 即系讲翻转头，即系点解我哋咁舍得花呢啲钱去氹啲女开心咧？讲到尾，大家出嚟玩，如果你条女。唔係好開心地陪你玩嘅話，你嗰晚 都 冇運 氣差啦，係咪先？好， 係咯，即係如果你肯去氹佢嘅，佢唔受氹一件事；你唔氹佢嘅話，你就隨時冇運氣。 嗱，第二樣嘢，你唔知你可能冇嘢，唔知咩嚟噶，未讀過書啊，網友啲化學啲 chemical 嗰啲嘢佢唔知啊。有一樣嘢叫一氧化二氮， 一氧化二氮， 知咩啊？唔係我噏錯咗，係一氧化二氫，唔係係一氧化二氮， 一氧化二氮， 氮氣嚟嘅。咁咧，越南咧，原來咧。佢哋合法噶，唔犯法噶。 越南 係嘛？其實香港就可能要攞要有醫生紙啦，醫生紙啦。 我懷疑都未必使。 唔知啦，嗱一氧化二氮係乜撚嘢嚟嘅咧？喺香港係有用嘅，但係而家都少用噶啦。佢就係幫你局部麻醉啊，剝牙局部麻醉喺你清醒裏邊，清醒嘅時間幫你剝牙。 但係嗱，等陣先， 俾啲 氣打針噶嘛？ 唔係俾啲氣你聞。 都有打針。 俾有打針。但有啲人唔中意打針噶嘛？ 我冇問過，我剝牙嗰次冇。 我都有，計計你有你 cheap 嘅，你一氧化二氮啊嘛。 OK OK。 咁啊，其實我係牙科專用嘅。OK。好啦，咁啊喺越南咧， 最識嘅 喺越南咧就會將有啲人咧就會賣呢啲咁嘅一氧化二氮。嗱合法啊，喺 K 場都買得到嘅。K 場係唔會賣啲犯法嘅嘢嘅。即係譬如你想話要攞草，K 場冇俾你嘅。OK， 當然你一定有辦法攞到啦。但係如果一氧化二氮咧，全你係下女。任何地方咁樣，酒吧街又有，佢一個好撚大個氣球，佢全部裝滿曬一氧化二氮，一氧化二氮係乜嘢咧？原來你索吸咗咧， 氣球係會升氣，氮氣係會升氣嘅係嘛？ 唔撚知喎， 應該 好似又唔係喎， 唔係喎，氮唔會嘅， 氫就會啦 嚇，氫同埋 氦，我嚟啦，係啦，咁佢有啲人又會買嚟， 但係佢係一個氣球嚟嘅， 一個氣球嚟嘅，咁啊買嚟吸嗰啲氮氣，咁啊我嚟舒緩佢自己咪開心啲啦。 幾錢一個？即係一個個波咁樣出嚟。 我就知啦。50万，坚啊，一定系50万， 即系 50万一个波， 百五蚊咯， 啊， 105蚊一個波。 但如果你 哇， 哇好撚大啊！ 咁撚大個攬住。 我諗直徑係一米啦，一米啦，一米啦。 冇 直徑喎、 啊，直徑 可能咁多應該 兩米兩米 兩 米， 差唔多啦。咁一米到啦，我唔知啊。咁樣係一個大氣球，咁你有一嚟， 咁你可以玩幾耐？105蚊 一陣間。 一陣嘅啫，真係，即係可能兩三個字就吸曬。如果你兩我同條女同我一齊吸啫嘛。 哇！咁 你兩三 咪一條女加一條女吸曬你啦。嗱呢啲嗱啱咪講嗱， 咁係有咩感覺先？ 我冇吸過喎。聽講 你有冇食過？你有冇食過檳榔？ 檳榔又冇食過，哎呀，好乸咯聽講。 我都冇食過，但係咧，我相信同食檳榔差唔多，就係、是、你嚼嗰下咧，你會有少少暈暈地上腦嘅感覺， okay. 但係好快散噶啦。 哦，即係一樣。哦，所以你吸就好快曬，係 啦， 所以要成日吸。 係啦，你吸一兩啖咁，覺得 咁啲女仔係好中意， 好中意， 好中意喎！啲女仔又好撚中意玩呢樣嘢，即係又潮嘅，又潮 嘅關係咯。玩你三個嚟講，玩你一條女玩三個，幾個女啦？ 牛哥，我唔捨得哦。 你記住啦，即係我唔起啊！記住，我冇叫你哋玩，但有呢啲咁嘅玩， 唔係有冇女仔係又食電子煙又玩呢個？ 佢有啦，一定有， 多到你 都係啲潮嘢嚟嘅。佢 除咗呢樣嗱，有樣大家 OK 嘅，都接受嘅，有水煙， 嗯， 唔知50萬150萬啦， 嗯， 咁啊，你每一間機場都有水煙食嘅，咁啊水煙即係嗰啲我哋印巴直朋友吸嗰啲啦， 吸引力啊！屌，睇到大陸大把啦，你去新疆嗰啲， 咁你屌你啦咪！越南係好興食啲水煙㗎，好興嗰士多啤梨味咁樣，咁、都有呢個消費嘅。咁、我哋一個好大，咁我哋有一個消費嘅問題喺度。 嗯， 因為咧，其實咧，越南咧，嗱，大家好清楚嘅，你唔可以，佢唔係大陸啊，佢唔係深圳。 嗯， 佢個女唔多，一間場個女唔多。 嗯， 如果佢有100女，嗰間場係大場嚟㗎。 嗯， 喂，大佬，我哋嗱，冇講而家睇相啊，即係以前我哋去沙井啊，睇女嗰啲，揦埋啲400-500女嘅以前我啲 射啊鳳凰嗰啲， 我哋要玩得400-500女嘅，即係我哋睇女睇好多。 嗯， 咁但係如果你喺越南咧，你揀女咧，因為佢得個幾百女，因為100女唔夠，90女佢嚟500嚟講喎。今晚我有50至90個女仔喺度，佢覺得好撚多嘅。喺我嚟講，我屌你啦，即係死得啦！咁坦白講，因為我哋試過一次同阿大德去嗰間場，得20件女幫佢俾我哋揀曬睇曬，跟住我哋走啊，冇見得啊，因為一少又冇得揀噶啦，所以我哋一定要去早去，早去早到幾點咧？6點鐘去，等佢啲女第一個俾你哋睇。咁、如果到6點鐘去咧，你哋一個問題喺度啦，就係冇食飯啦。 早啲食咯，屌你去越南玩啊嘛，你咪4-5點食咯。 咁我哋玩到11點幾噶嘛，12點噶嘛，基本上，咁又肚餓噶嘛，所以咧我哋索性係點樣咧？我哋6點鐘嗰餐夜晚餐，索性就喺機場食啦。 嗯，都得。 咁我哋咪癲撚到咧，買400蚊幾入市，150萬係嘛？阿大的買嘅，本來唔係買咁多嘅，或者講個笑話俾你聽啊，其實唔係咁啊。大的唔忍知個全家桶啊，一開四啊，佢一件雞。撳一下一件雞，撳兩下兩件雞，其實撳兩下兩件雞係8件。如果你撳3下12件，佢撳咗4嚿幾點8嚿幾萬出嚟，冚家產太好啦！嗰日我哋點樣？喺食肯德基雞，多諗到咧要請曬 成間服務員入嚟攞， 成個場服務員過嚟攞。咁我哋冇所謂喎，冇所謂喎， 咁平 啫嘛，冇你幾錢啦，總之。即係呢啲錢咪使咗佢咯，即係你同我哋玩，如果你跟我哋去玩嘅話，我哋啲錢咧你又預使噶，因為大家 A 制，就算阿大的呢次錯誤一開四，咁啊屌你，大家俾大家分咯，大家 大為罪 咯，咁啊一定係噶，因為我哋要食啲嘢，我哋食嘢唔貴，但係我哋喺場入邊嘅消費，譬如我哋就算唔買 KFC， 我哋咪。系乾炒牛河咯，喺嗰食个乾炒好唔平啊，绝对唔平，比出面可能贵成倍。OK， 但系我哋为咗早啲去到，大婆等陈，或者大婆等陈， 哇，唔係大不撚柒啦，不算撚柒啦， 大大柒等閪， 大柒等閪啊，大撚大等閪啦。咁啊咁嘅話，我哋一定要早到，早到我哋要犧牲我哋嗰餐晚飯，寧願 咧啲女可以幫你喺出邊外賣噶嘛，你未必一定要喺嗰間場度食噶嘛。啲女又有即係好似 Food Panda 咁樣，只要幫你嗌。 啊，咁啊，你又食埋啦。 咁啊，你可能食到啲更地道嘅嘢添啦。 嗱，仲有一樣嘢， 去得玩，女最緊要，唔係食嘅。我哋你去越南食嘢嘅咩？啲朋友， 你越南食嘢，你越南食嘢，朝頭早食啦，夜晚食。 咁啊，可能有啲女未食飯嘅，佢都嗌你食飯。 呢啲冇問題，佢未食飯嗌俾佢冇問題。我哋唔係， 我哋 寧願女噶嘛，唔係食飯。 我哋咁樣，當然咁樣，我哋嗌我哋喺K 場食嘢會貴咗啦，但係我哋除咗係咁樣之外，我哋寧願喺宵夜嗰度食好啲。咁阿碌你唔食宵夜啦，冇辦法啦。咁我哋食咗宵夜， 我去咗食一次海鮮。 海鮮啊嘛 ，OK 啊，食龍蝦我哋屌你咯。 喂，我又唔肯問先，我成日好想問一定節目問。咁我幾多點飲神山虎？如果你話， 喂我嗱啱啊，我而家我咧就入定一樽保温樽入定噶啦。咁我喺埋單食宵夜之前咪飲咯。 即是咁上下，食宵夜食一個鐘到， 係啦。咁跟住即係 又唔好太早，又唔係話一去到個場又要飲神山虎又唔得。 係啊，唔好唔得， 明白明白。 咁我個個因人而異嘅，我 你自己裝時間啦，你裝時間啦。 正常情況咧， 我咧正常咧，我知道夜晚有閪屌啦，我晏晝已經可以飲定啦。 點解 啊？哦，啊？我硬兩日嗰都話 咁撚犀利，咁撚抵。 係啊，好抵㗎。 屌你咯，咪我唔撚抵，我真係唔撚得啊！我一過咗嗰第二日我就冇啦，我去得快啊，去得快。咁我通常我就 是、你就係、是、食埋單嗰陣時， 我埋單 就一定要食宵夜先。係啦，唔食宵夜就太早啦。 係啦，你預時間咯，你預時間咯。譬如我唔食宵夜， 你預兩三， 我唔會食唔食宵夜噶嘛，我唔會食宵夜。 得， 我一定食宵夜噶，唔使講噶。OK， 咁我所以我就埋單嗰時候飲咯，因為埋單啲女會再換衫噶嘛。因為你記住，越南咧都係有衫換嘅，因為佢哋會著入嚟睇中嗰件衫咧比較暴露嘅。比較暴露， 咪玩半路鐘頭都換衫， 佢都換衫，但係通常走嘅時候佢一直換曬衫，攞埋啲其他嘢噶啦，或者攞翻手機啊咁樣啦， 即係其實總之就當有啲群友唔係有啲網友中意當酒店鐘嗰啲就兩個鐘到， 咩兩個鐘啊？ 即係兩個鐘之前 係啦，兩 就飲啦，即係去而家入房之前兩三個鐘係咪咁樣 㗎？咁仲有一樣嘢啦，咁網友一定要記得㗎啦。如果你同佢嗰條女落去內樓啊，唔可以一齊搭車，唔可以，因為已經 法例問題可能嗰啲， 因為嗰啲 CCTV 睇住係啦，急住。通常我哋會點做咧？我哋有兩個方法，譬如我哋食宵夜，咁就 地方 約笪地方 一齊自己男還男，男還男去咁咯， 女還女去。第二，我哋就唔同啦。我哋先再想接依架類似 Uber 嘅車，OK， 即係 Uber 嘅車。我譬如我哋架車可以坐四個人嘅，咁我哋就兩條仔上去，行去前面加油。咁嗰啲女咧就會行喺街前面加油等你，或者你架車等嗰兩條女行，等嗰啲女行過嚟，跟住上車。咁跟住先車你過去。 直情下次跟你刁民流團，你直情手 把手教啦。因為唔係個個網友會跟我團啊，我坦白講。 總之喺個場嘅門口，你就唔好一齊上車。係 啦，唔好一齊上車啦。 咁其實如果唔跟你去，啲網友自己去又未必揾到你嗰啲地方。你真係要 唔係我因為我俾曬啲媽咪嘅頭嘅聯絡方法俾佢噶嘛。 嗰兩個 number 都你一噏都肯定有人識噶咯。 咁啊 係，即係坦白講，如果你去到嗰度，咁尤其你哥姐媽咪都會幫你嘅。你問下媽咪。 喂，咁多唔多網友問你攞 number？ 有啊，而家有噶啦，而家有五六班添。 有 五六班啦， 咁有冇 全部都係呢？三月海嘅全部三月。 有冇再咁遲啲問下蔡老 闆。咁唔關我事啦，嗰啲我唔知啦。咁三月我有兩個確定佢嘅，有兩班確定佢嘅。有三個就問咗咩？佢都話三月海。咁我唔知 有啊，唔愛國啦，幫越南搞經濟，唔幫祖國搞經濟。 唔係我咪，你記住我咧，幫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啫。咁我一個左仔， 你自己生日會都 咁，我係咪應該？我係咪應該要幫呢個？社會主義國家咪先，大家兄弟嚟噶嘛，咪先。咁當然啦，生日會我諗要隨便搞啦。係。咁如果網友想 join 就 join 啦。 係啊，咁啊啱啲，即係幫下手係嘛。 想 join 就 join 啦。 公平啲。 咁而家係過嘢2500，中意嚟就嚟啦。我唔 計 不 計。2500。 上平。 上平。咁而家因為其實。 喂，就係上平啲質素點啊？依家知唔知？ 我經因為我有朋友探咗路啦，佢又話比其他地方好咯，比珠海好咯。 但珠海冚家仔，我揦到仆街噶嘛嗰次。啊！未節目要出街啊！你 珠海有兩個價啊嘛，你話 啊， 三個價，1800， 有個1800咁樣嗰張，攬到爆啊嘛！咁如果你3600嗰啲，攬緊貴啦，係咪先？4600攬緊貴啦。咁珠海嗰度咁啊，攬緊貴，我依家少去噶啦，唔會點追雞噶啦。 常平咯， 啊咁常平啦，咁啊意思啦，係啦，咁啊坦白講，常平酒店都平啲啦，100多蚊晚嘅啫。啊！话声咧，真系好卵病。话声咧， 我揸车上 啊，咁 OK 啦。你到时啦，即系你哋中意想跟我收会跟啦。咁唔跟都冇问题，因为我依好卵多人啊，好卵多人啊。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好， 照旧神山虎打赏，同埋加翻我新嘅 Facebook。啊 ，OK， 再睇下 YouTube 啦，可以嘅话。 啊，再去埋 YouTube 度啦。 不过依节冇 YouTube 听啊。 依节冇啦，因为我有网友问我点解战男俱乐部呢一节环节唔摆上 YouTube？ 黄标， 黄标紧啊，唔系啊，可能红标添啊。即系坦白讲， 都冇嘅。你招问友， 全世界 斋 up 就应该冇嘢嘅。 系 咧，你记住，全世界冇一个类似节目摆过 YouTube 系成功。冇啊，冇讲战男俱乐部嗰 啲咧， 都冇啊。 有我见过有讲冲凉。 但我冇講到我咁到肉噶，坦白講，我啱啱講真係紅緊嘅，我覺得。 你其實唔算，你好保守噶啦，你。 係噶，我冇人好保守。我 咧嗰啲一齊去咩去別墅，你又唔啱，又成保守到。 唔係，我覺得紅標緊啫，紅標緊無謂擺啦，一係就開個會員擺喺會員度，咁會員咪要俾錢嘅，呢度唔使俾錢。 啱你又唔啱你個。 乜乜乜咧？我可以收錢，但係呢度佔咩多，我唔收錢啊嘛。咁你會唔會戇鳩到？即係俾錢嗰度而唔聽我乜佔乜多，我乜 談支持你刁民友嘛？ 都得嘅，都得嘅，都得嘅，你咪屌你啦！ 屌你叫雞社運， 你咪直接屌你入我户口度咪得咯？又唔係冇，係咪先？神山虎個户口咪直接入過嚟咯？你中意我唔強迫你㗎，係咪先？ 打賞前可以直接係 啊，直接嚟㗎嘛，乜都有啦，轉數快又乜都有啦，好啦，冇即係肯俾啊，一定有渠道嘅，係啲網友根本就唔肯想俾 ，OK。啊！我又唔会屌契弟嘅，俾我都唔肯俾啊 ！OK， 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